第111章，黑色绷带。楚月的一番话真的让人一激灵，游惑怔愣许久，他又感觉到了那种如影随形的窥视感。这种感觉之前常会出现，有时候他会突然看向天花板或者其他角落，找寻窥视的来源。游惑觉得系统就藏在某片虚空之后，静静地看着周围发生的一切，但他总找不到准确的地方。直到现在，游惑才猛然惊觉，那也许不是真实的感觉，只是某种潜意识的残留。秦鸠说过，系统几乎无处不在，不会凝聚于某一点。那种如影随形的窥视感其实来自于他自己，这种感觉一定跟随了他很多年，以至于失忆了依然会受到影响。秦鸠敏锐地察觉到了游惑的情绪，抓住了搁在身侧的游惑的手。 系统不是真的在选你？ 楚月在游惑眼里看到了厌恶和自嘲，立刻补充道， 真的学你不可能学出这么个东西啊，模仿对象不止你一个，而且研发者以为系统在经历和你一样的事情时会直接复制你的情绪和思维，再慢慢进行学习发散以及模拟，可实际不是的。系统比想象的更独立，系统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在规则基础上产生的，和人性很不一样。所以虽然用的是同一双眼睛，看到的是同样的事，但系统的判断跟模仿对象常常相反，背道而驰。 楚月不知想起什么，略有些出神，淡淡地继续对游惑解释， 所以你小时候应该过得不太开心。其实我不想跟你说这些的，但我怕你零碎地想起一些事情会因为不解而难过。系统的存在会让你模仿对象看上去不太正常，这么说吧，就像身体里面还悄悄藏着另一个灵魂，跟你本身完全不同的灵魂。 其实不开心只是委婉的说法，如果一个孩子看着你，目光却像背后还藏着别的什么人，你不可避免的会觉得毛骨悚然，你会怕他，疏远他，哪怕是亲人，哪怕这个孩子懵懂而无辜。如果每一个本该亲近的人都疏远他，那就不仅仅是不太开心了。楚月说这些话的时候，游惑微垂眼皮，似乎听得认真，又似乎不那么在意。秦鸠看着游惑，忽然意识到他似乎总是这样。大多数时候，游惑总是垂着目光，听人说话，等人做事。耐烦或是不耐烦，高兴或是不高兴，他都是这样，像在犯困，透着一股烟懒的气质。不熟悉的时候，秦鸠以为游惑生性傲慢，也许吧，确实有一点。但如果游惑从小看见的都是忌惮和远离，如果自己的目光总会让人不安害怕，时间久了，他也不会再想认真地看着谁了吧。秦鸠忽然想问楚月，游惑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的？幼年、少年，还是成为监考官之后？在知道之前，游惑困惑了多少年？会怎么理解那些莫名的疏远？在知道之后，又会不会偶尔想起以前？他的大考官只是冷漠锋利，其实心很软。所有回避的垂落的目光，除了长久以来的习惯，也许还带有保护的意味，保护那些试图和他亲近的人，以免对方经受莫名的窥探。秦鸠脸色很差，不论哪种，秦鸠都很心疼。游惑安静了很久，不知在想什么，又或者什么都没想。过了片刻，游惑指了指自己的眼睛问楚月， 这种共享一直持续到我被除名？ 如果真是这样，那 幽火突然看了秦秋一眼，楚月连忙摇手， 不是的，持续到系统被正式使用，就是咱们以训练官啊，刚开始还叫训练官，以那个身份进入系统后，这种共享就算结束了，系统学完了也就用不上了，而且会有一些措施可以避免共享。 你确定？ 你想啊，在这套考试机制中，系统可以无处不在，除了个别特殊情况，我们经历的事情他都知道，哼，哪还用得着见某一个人的眼睛？而且这样对他反而是限制，借用你的眼睛相当于站在你的视角上只能看到这个角落的事儿，其他地方系统就关注不到了。 对于这一点，楚月倒是很笃定， 系统掌控欲那么强，又一贯觉得能兼顾方方面面是系统特有的优越性，不会这么做的。不过 什么？ 虽然知道系统不会这么做，也有相应的措施，但心理上总会过不了那一关，有时候会突然不放心，但又自己的眼睛又被人占用了，害到别的什么人，理智上知道没事儿，但免不了有不理智的时候嘛。 幽火看着他突然问道， 你为什么这么了解？ 楚月愣了一下，苦笑着说， 系统其实没有性别的，研发人员也不知道系统更适合设定成女性还是男性，所以最初的模仿对象其实有两个人，一男二女，我就是另一个倒霉蛋了。咱俩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小时候，很多感受你有我也有，要不然怎么会成为朋友呢？ 幽惑了然的点点头，怪不得幽惑对楚月抱着少有的放心和信任，也怪不得成为监考官的时候系统给他们两人的权限最高。 某种程度上来说，系统是跟着你和我一起长大的，我们俩叫成长，系统叫学习和升级。系统吧，可能把我们两个当成了哥哥姐姐了，所以对我们两个信任度高一点，也略微宽容一些。 楚月说，最早的时候系统总体还算正常，甚至会在某些情况下显露出几分人性。楚月的直率跳脱掺杂着油货的冷淡锋利，当然只是极其偶尔会有一点影子，还不太像。后来随着系统越来越强大独立，这一部分就消失了，再也没出现过。用楚月的话来说，就剩刁钻和变态了。幽惑和楚月因为自身经历的关系，对系统的认知比其他任何人都清醒彻底。幽惑和楚月拥有其他监考官没有的特权，同时也受到更多或明或暗的限制，所以在系统出现问题后，幽惑和楚月一直是披着温和派外衣的强硬派。他俩原本要花费更长更久的时间摧毁系统，不料中途出现了一个意外因素，这个因素打破了诸多规则，让系统跟在油货屁股后面不断打着补丁。有句老话叫多说多错，补丁雷补丁，规则卡规则，数量多了难免会引起一些矛盾和 bug。 这个意外因素就是秦鸠，秦鸠的出现和所作所为制造了突破口，于是油货和楚月的计划得以加速提前。可惜那时候的秦鸠作为考生太引人注目了，出于某种目的，秦鸠把自己放在了火蛇刀尖上，系统盯秦鸠比谁都紧，所以油货和秦鸠刚联合就被系统察觉到了苗头。其实没有证据，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现，但系统就是对秦鸠格外提防。这种危险角色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在系统内，放在眼皮子底下，成为监考官。于是秦鸠通过考试后很快就以监考官的身份归来，一方面是楚月悄悄运作的结果，另一方面也顺了系统的意。 尤霍和楚月的第二次联合耗费了一些时间，一来秦鸠的记忆遭到干扰，最初和尤霍又是针锋相对的状态，二来即便后来冰雪消融又一次站到一起，也比以前谨慎得多，至少明面上没有露出丝毫痕迹。 那次我们其实真的只差了一点点。 楚月一脸可惜， 都到了核心区了，该毁的也毁了一大半了，结果关键时刻出了纰漏，功亏一篑。 什么纰漏？ 这我就不清楚了。最后深入核心区的是你们两个，我是守后方的，结果守到的却不是好消息。那次为什么会失败，只有你们两个知道。当然了，决裂什么的都是狗屁哈，你害了他或者他害了你，这种鬼话你们也不用信，那都是说给别人听的。 本来也没信。 秦鸠摸了摸下颌，轻咳了一声。尤霍保持安静，给了秦鸠几秒钟独自沉思，这才问楚月： 我托人给自己留了一句话，要去休息处找一样东西和一个人，要找的人肯定是你。东西是什么你知道吗？ 知道。 尤霍一听就放下心来，但楚月又补充道： 不过知道也没用，那东西比较特殊，已经不在休息处了。 什么意思？ 你们两个当时留了后手以防万一，是一段系统的自我修正程序，这个程序会对系统的各项行为指令进行监测和判断，根据情况采取措施修正平衡一下，必要的时候呢甚至能自毁。 楚月刹住话头，看了看尤霍和秦鸠的脸色，犹豫着开口： 但是系统很精的，你们出事之后那个修正程序也没了，我找了很久，到处旁敲侧击也没有找到。不过也别担心，毕竟我们又凑到一起了，这比什么都有用。 这也算是安慰。尤霍和秦鸠都不是喜欢沮丧的人，很快就把重心放到了核心区上。 核心区被系统藏着呢，一般监考官接触不到的，不过这点你们放心，能把你们送进去一次，我就能送第二次。比起核心区，你们早点恢复记忆才是真的。如果不知道上次为什么失败，去核心区也是白瞎。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才能早点恢复记忆呢？尤霍以为楚月有什么速成的办法，谁知楚月想了半天，掰着指头说： 据我所知啊，一是可以去以前常去的地方，印象深刻的或者有特殊意义的；二是可以制造类似的场景，来个远景重现，多少能刺激一下，也许就想起来了。除此以外，有一点是我后来发现的。 什么？ 在系统干扰低的地方，更容易想起以前的事情。理由不用我解释了，毕竟干扰低嘛，这点对监考官都适用。 楚月这么一提醒，秦鸠发现还真是这样。秦鸠自己关于考官 A 的记忆有限，几乎都是在禁闭室里想起来的，只是自己每次进禁闭室看到的都是那片废墟，所以想起来的片段多多少少也和那里有关。记忆恢复是个头疼问题。楚月和尤霍一来一往简单讨论了一会儿，正说到这栋楼就是绝佳地点，秦鸠突然插了一句：其实要恢复记忆还有一个办法。楚月知道他的性格，顿时有了不祥的预感。 什么办法？你先说说看。 据我所知，系统有个地方可以撤销指令。秦鸠还没说完，楚月已经跳起来： 想都不要想，找死不是这么个找法。 你是说撤销指令？ 尤霍兴趣很浓。楚月二话不说，把他们往地下室一推，指着底下那扇房间门说： 去去去，有这功夫你们不如直接去禁闭室刺激去了。说实话，我觉得这栋房子都是绝佳的刺激场所，只不过客厅房间布置都被改了，看不出来以前的样子，唯一保留以前样子的只剩禁闭室了。 秦鸠说的显然是个危险办法，楚月不想再聊这个话题。 我看看能不能提醒余文，让他们先放我们出去一下，我好饿呀，食物都在楼上没框进来，你俩随意哈，反正这里一时半会儿不会出事。小吴不是有话还要说吗？一会儿把他再叫进来吧。 楚月说着冲他们挥了挥手，独自去研究叫人了。结果刚走到镜子前，楚月就惊呼一声， 哎，他们人呢？ 游惑转头一看，那面落地镜里映照着现实客厅的模样，原本坐满了人的沙发此时居然空空如也，茶几上搁了一张纸巾，显然是匆忙间抽出来的，上面用马克笔写了个数字九。 九什么意思？随便写的题目答案？ 楚月没反应过来。 不是。 游惑指了指墙上的挂钟说， 九点多了。 游惑和楚月、秦鸠三人之前不是庆幸死里逃生，就是急着说事，所有人都忘了那张时间规划表，表上写着夜里九点是晚安时间，他们该睡觉了。考场上的困倦说来就来，谁都挡不住，余文能挣扎着用纸巾留个言已经很不容易了。虽然游惑他们进了镜子理应要过死后生活，不用遵守考生的作息，但镜子本身似乎也有作息，这点跟萨利、雪莉分不开，而这种作息又影响到了镜子里的人。困意说来就来，楚月掩着唇连打了三个哈欠，终于败下阵来。他摇摇手说， 等他们起床要到天亮，我不行了，先去书房趴一会儿。 你打算趴着睡满十个小时？秦鸠说，去客房吧，我们两个沙发就能凑合。楚月拗不过，三两步进了客厅，关上门很快就没了动静。 游惑和秦鸠其实也感觉到了突然袭来的困，趁着睡意还没浓，游惑借着一楼卫生间洗了个澡。游惑擦着头发，本来打算在沙发上睡一会儿，刚坐下又改了主意，横穿过客厅下到了地下室里。受楚月那些话的影响，游惑又想来禁闭室看看，很多零散的回忆都和这里有关，再加上某些特殊原因，要论印象深刻的地方，这里绝对是其中之一。游惑想试试看能不能再想起点什么。地下室很安静，明明只下了一层楼梯，秦鸠洗澡的水声就变得远而模糊，像是闷在罐子里。禁闭室也还是老样子，淋浴间的玻璃灰蒙蒙的，地面干燥，像是几百年没碰过水了。床靠墙摆着，这张床其实不算小，但游惑总怀疑秦鸠那样的大高个儿睡不睡得下。桌子上摆着一只玻璃杯，椅子被拉开，乍一看就像是这里的人喝完水顺手搁下杯子刚离开一小会儿，可实际已经好几年过去了。为了让禁闭室看上去更像处罚的地方，系统总喜欢在墙上挂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带血的绳子、尖钩、黑色白色的绷带、布条，一些能让环境变得压抑的东西，但游惑站在这里却不觉得压抑，也许是因为即便隔了很久很久，这里依然充斥着秦鸠的气息，所有关于这里的记忆都有秦鸠的身影。游惑目光扫过那些零碎的布置，脑子里面却回闪着楚月说的那些话。楚月说，虽然知道眼睛已经不受影响了，但总会产生一些错觉，总觉得瞳孔背后还藏着悄悄窥视的系统，也许是受影响的时间真的太久了，太久。理智上知道没事，心理上依然会一瞬间的疑虑和回避。游惑出神有点久，甚至还没发觉模糊的水声已经停了。游惑站在床边，目光停留在一节绷带上， 绷带从墙上脱落一半，垂挂在床头的栏杆上。刘霍伸手捞起尾端，不知为什么，这一瞬间的动作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刘霍愣了一下，他刚直起身，背后响起了很轻的脚步声。 怎么在这儿？ 秦秋逗他玩似的，屈着手指在他露出的后颈上刮了一下。低头间，秦秋越过刘霍的肩，看到对方手指上缠绕的东西。秦秋怔了一瞬，一些零碎的画面就这样毫无征兆地涌上来。应该就是在这间禁闭室，就是在这里，也是这样的木质桌椅，漆皮斑驳，床头的栏杆生了锈，散发着金属的味道。还是考官爷的刘霍已坐在桌沿，他在秦秋的注视中抽了一条垂坠在床栏上的黑色绷带，布料的颜色几乎将手指衬得苍白。 别看我的眼睛，